在保安极严密的铜锣湾民居出现花草藏尸，对于事发前曾经同单位或者疑凶接触过的人来讲，惊险程度固然是非同小可。其中一个是装修工人阿强，他在案件揭发前大约十日，在附近一间建筑材料公司门口等生意。 喂，阿强，去吃饭啦，我一起啊。 不用了，你哋去吃啦。我买了面包吃啊。 阿强因为好耐冇开工，搞到要挨面包，但是幸运之神终于眷顾佢，有一个客人走到佢面前。这个客人脚步好急促，在阿强身边停咗落嚟。阿强最先见到嘅是一对沾满沙石水泥嘅名贵皮鞋，再抬头一望，一个西装笔挺嘅男人站在他面前。 老友，你开工未啊？ 是的，老细老细，有没想惹我？ 你跟我来啊，帮我填平我花槽去啊。 虽然这个任务是古怪的，但是有钱收，他不理得那么多，卒之跟着这个客人进入伊丽莎白大厦26楼 A2 室。 填实啲哦， 老细铺咗一层噶咯，之前个师傅点帮你搞噶？都未搞掂，都未干。嚟，不如咁啊，老细，我帮你起出嚟，再重新铺过啊。我好好手细噶。 唔使啦，唔使啦。总之你帮我填平佢得啦，唔好挖开啊。 OK， 老细你话点啊点啦。 多强后嚟知道。原来当日自己是帮人埋尸，还同一个魔鬼近在咫尺，他全身毛骨悚然，难以接受这个比失业更加可怕的恶魂。 都挺奇特的，即是个凶手即是竟然要即是找人帮手去一个即是埋到个花槽。 咁阿强啊，真系黑到尽，已经冇饭开啦，仲要俾人哋咁样吓法。 阿强吓吓啫，但起码都攞到一日人工嘅，吓都吓唔晒嘅。咁但系个凶手嗰个做法有少少怪，因为嗱，既然佢抌得两条丝落去啦，跟住亦都自己倒咗某啲嘅，即系一部分嘅即系红毛泥落去啦，就叫做意图封住嗰个尸体啦。就即使啊封唔晒或者吻得唔靓都好咧，咪再倒啲红毛泥落去咪得咯？点解要搵人上嚟做咧？因为会好容易俾人发现噶。 其实佢自己都封咗层噶嘛。 系咯， 系咪真系渣到咁咧？系咪完全？ 同埋佢點解一定要咁強調鋪到好平滑、好靚咧？因為其實個花槽本身就應該係泥嚟嘅，你點都有啲紅毛泥入邊都係怪噶啦。即係我覺得如果我係佢咧，我就喺嗰佢自己鋪嗰層紅毛泥上面再抌啲泥上去，咁啊直頭當咗個花槽係一個花槽就算啦。 即係狂鋪嘢啦， 更加冇人發現咯。點解佢仲要再鋪啲紅毛泥，仲要揾到咁靚咧？ 係咯，咁咪好容易洩漏佢呢一個咁嘅。 尤其是有第三者上過去嗰個上邊，應該俾人發現到蛛絲馬跡，用乜嘢即係攋嘢咧？ 其實我覺得咯，以心態嚟講咧。就如果整得好咧，佢俾人哋拆出嚟嘅機會咧就低。如果整到岩岩殘殘咧，咁你拆俾人哋下一手一望到，哇！整到咁核突，拆咗佢攞去重翻。但係如果你整到咁靚，咁啲人咧就 有佢啦， 即係所以佢係。那個人就算是殺了人之後，那個心思都細密到咁樣咧， 即係永遠的秘密喎，要成為係 嘛？冇錯。 好似頭先多多比講話，佢哋都冇諗過會有人拆出嚟嘅，因為咧全部嘢已經抌曬落去啦。但係天網恢恢咧，真係 因為佢個面就封得好靚， 天網恢恢 啊，個底其實係漏出嚟。 偏偏咧今次有嘢漏啦，就真係有嗰個引水嗰個咩引水孔係啦，中間有個窿啊，真係。 因為佢本身是一個花槽嚟噶嘛，花槽一定要俾個位佢出啲水出嚟噶嘛，如果唔係浸。 但係心思好慎密，但係諗唔到有呢個窿。是 因為他自己擺了個絲之後咧，佢擺咗啲泥落去，佢自己睇唔到， 所以咪話天網恢恢咯。 其實之前喺啲節目都講過啦，即係水泥藏屍其實係好蠢嘅。咁一來咧就係其實水泥係一種專業嚟嘅，即係你點樣用啲沙石啊同埋水泥嗰個比例咧係好重要嘅。即係唔會，如果唔係都會有短裝啊、冧樓啊、豆腐工程啦。咁你如果普通人咧，即係你唔係嗰建築界人士咧，你即係求求其其嚟到係將 啲水泥啊撈落去咧，咁基本上咧佢就好難搞嘅。 係，同埋人哋嗰啲咪鋼筋揦住咁樣先會實啲。 就算冇鋼筋，你起碼你個比例要啱啊，即係沙石同埋嗰個水泥比例要啱啦。另外就係話用水泥埋屍，佢有個最大嗰個缺點咧，就係話個屍體會膨脹。 係， 而水泥嗰、那個乾透嘅程度咧，係基本上要幾日嘅。即不是幾個鐘頭啊，幾個鐘係喺你見到佢係真硬咗，但表面硬了啫，即係佢入邊都是未硬的， 你好似又撈過水泥啊？你 未實曬。 咁變咗咧，就當你要全部硬，即係由出邊硬到底入邊嘅時候咧，關咗幾日時間。咁但係喺呢幾日時間之後，個屍體腐爛緊噶嘛？ 係喎。 咁啊，當屍體腐爛， 水又咁流出嚟喎。 係啊，真係王 Sir 真係專業，真係專業。 嗱， 講翻係啦，講翻 你好啦，有揀 Sir 時間你。 講翻我哋嗰個。即係做山墳，我哋成日都做嗰啲山墳。 係， 佢淨係鋪完個泥，我哋又要等成個月，然後跟住先可以再去立個碑。 嗯，就係因為未實曬。 係啊，即係佢話要等佢完全乾曬。如果唔係咧，你一擺咗落，等佢冧鬼咗落。係 啊， 啊真係好嘢啦！ 咁點解第二日佢要？ 多謝你，簡 Sir 你冇收我錢㗎，其實 係咁 真係出自真心讚你㗎嚇，唔好以為我俾錢啲嘉賓嚟氹你上嚟啊！ 咁點解第二日要揾另外一個係叫係師傅嚟到做咧？就係話我相信咧，仍然因為個屍體膨脹咗啊，咁就裂咗嗰個水泥啊，咁就唔知點算啊！但係問題即係佢自己亦都唔知點搞，咁不如揾師傅嚟搞啦，鋪翻平佢啦，靚仔仔咁樣咯，所以就先至揾師傅上嚟做嗰樣嘢。 即如果俾佢第二個，可能就喂唔掂啊，走啦咁樣教腳噶啦。 嗯， 佢又唔係喎，諗住咧，即係永恆嘅秘密喎，要成為。 其實我覺得佢呢個諗法都有啲怪，因為咧雖然話就話好似即係封咗佢之後，冇人會掘到出嚟啦，個理論上嚇。 係。 咁但係問題是你自己咧係一個租客，咁你突然間走咗唔交租，都自然有人揾你噶啦。個單位唔係你噶嘛，如果個單位是你嘅咧，你一路封住佢，即係可能一世都冇人入嚟噶啦。咁但係個單位唔係你，自然你個即係業主會走嚟揾你啦，揾你就知道你離開咗啦。咁又發覺咦啲層次唔同咗，點解個花槽俾我封咗嘅？ 咁啊好難講，話唔定佢繼續有交租都唔定。 嗱呢個正都講咗啦，其實嚟講咧，佢租三個月嘅啫，其實係交曬租噶啦。 哦，即係短期租約。 咁而且嚟講咧，即係話係即係好似花姐咁多物業嘅時候咧，咁通常咧你將個物業交咗俾啲地產公司就算噶啦，你唔會去巡視下，即係唔係好似你包租婆咁得閒去巡下等樓啊咁。變咗我即係嗰有陣時花槽你唔見咗花槽咧，基本上咧就係連地產公司我諗佢都唔會察覺嘅。 所以他想住起碼瞞天過海，即係三幾年先有人發現都更加找他不到啦咁樣嚇。 所以其實現場都話有包水泥喺個屋裏面。 咁亦都反映到其實呢啲兇徒咧幾冷靜喎，即係如果你無啦啦殺咗個人，仲要兩個，仲要搞到咁大鑊嘅話咧，你都好驚會走啦。但係佢依然係咁冷靜去處理嗰個事後嘅問題咧，仲諗咁多嘢咧，其實佢好冷靜喎。即係分分鐘，即係呢啲唔係新手嚟喎呢啲啊。 但係心理方面又會唔會真係又係有啲啊唔係好正常喎？頭先都話即係會唔會想係？即係令到呢兩兄弟咧，會唔會係想佢哋永不超生咧？嚇，嘴裏面又含啲鎖匙， 係咪有啲容易咧？真係要 跟住又要咁樣用一啲，我唔知啦。即係嗰邊會唔會有一啲咁嘅？即係我據聞 第四百幾時出現？ 第四百，你咁醒嘅真係。好啦，而家呢 part 咧就講咩咧？嗱，要講翻補翻一樣嘢咧，就係咩咧？就係原來咧。當時呢兩兄弟咧，其實佢哋咧喺應該計翻數，應該係二月尾嘅時候嚟香港嘅，係嘛？ 二月廿八號。 係啦，二月廿八號嚟香港，二月嘅最後一日嚟。 即係到佢被發現嘅時候，差唔多一個月。 一個月後咧就死喺呢一個花槽嗰度，兩兄弟俾人埋住咗。咁咧，但係咧喺佢哋揭發呢一個案件之前咧，其實咧佢哋屋企即係遠在呢個新加坡嘅屋企啦，謝家啦。就收到一啲嘅恐嚇勒索。 我咧補充一點先，佢哋唔係兩兄弟一齊嚟香港嘅， 係佢哋分開嘅， 係前後嚟嘅。 前後嘅， 細佬嚟先嘅， 細佬嚟先係啦。咁因為而家大家睇到即係坊間嗰啲資料咧，就話兩兄弟一齊嚟嘅。咁所以今日咧要澄清啦，即係或者大家即係以正視聽啦，大家即係聽一聽翻一個真啲嘅故事啊。其實咧就即係佢哋應該係個細佬嚟咗先嘅，即係阿三哥嚟咗先， 三弟 嚟咗先，即係謝信成嚟咗香港先。咁跟住就佢失咗蹤先，係咪？俾人勒索啦，應該話，俾人勒索。係 啦，俾人即係俾人綁架咗啦。 俾人綁架啦。咁爸爸咧就收到一啲勒索嘅，咁但係咧嗱，因為我哋而家我做嗰個廣播劇咧，就跟翻我哋一坊間嗰啲資料咧，就講話其實兩兄弟一齊失蹤嘅。咁不如聽下咧，其實佢爸爸當日咧究竟收到啲乜嘢嘅恐嚇勒索？ 星洲億萬金商謝美卿。縱然富甲一方，但老來喪相子， 几多嘅财富都唔可以填补呢一份悲伤。 快啲汇2000万过嚟，如果唔系等收市啦。 喺同两兄弟失去联络之后冇几耐，谢家就收到10个由香港打去嘅神秘电话，要求巨额嘅赎金。喺谢家惊魂未定之际，佢哋又收到一个小包裹，里面有一盒录音带、一张断手嘅相片，同埋一只经过防腐处理嘅断手指。 爸爸，救命啊！我哋好大件事啊！ 佢哋话要2000万，2000万啊！ 谢美卿虽然听到亲生仔的求助声，但是他依然半信半疑，担心是被人戏弄。结果他决定问津于鬼神。 万物皆有数，不可作强求，倘能明且误，切莫强出头。 一句符机的启示将谢美卿打落阴暗的谷底，最终他人财两失，承受丧子之痛，白头悠悠送黑头人。 对于当年谢父来讲，梗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啦。自己白手兴家，系咪啊？即系可以创立一个珠宝王国。咁啊，够咁多个仔女，即系儿孙满堂，但系竟然咧，即系自己两个仔咧，就会有咁嘅不幸嘅遭遇。 其實又透露少少第四 part 嘅少嘢啦。其實佢嘅家庭係出現咗好大問題嘅， 即係啲爭產啊，知道 啊，爭產一啲嘢嘅，其實 咁啊，原來你就係 好正常啦嚇，喺大家族。但係因為頭先講過啦，其實佢個三弟咧係喺家族入邊咧係幾重要嘅地位嚟嘅。雖然佢只係中學畢業，但係中學畢業之後咧，佢已經決定咗走出嚟咧，就做翻佢家族生意。咁亦都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咧，做到好多成績出嚟。因為佢最後都係即係死嘅時候都係28歲，好年輕嘅啫嘛。咁但係佢嘅成績唔錯，基本上咧係佢爸爸係幾信任佢嘅。咁對於呢個仔如果遇到不幸嘅話咧，咁你可以想象佢幾傷心啦。同埋佢知道佢俾人綁。之後呢，所以他肯定是做了很多事情，所以就派他大哥都過來，是即是希望找到他的弟弟，是不是呢？ 但是他 找個兒子過去的時候，之前給錢之前就走去扶機。其實那邊是不是簡 Sir？ 那邊的人很即都很迷信的，很 厲害的，都 是的，即都滿天神佛。 東南亞那邊是很誇張 的，即他如果用一個這樣的即方法去問諸鬼神，其實好像我們很多時候說又等西瓜 落海，其實都會的，香港人都會。但其實那邊就更加即係相信篤信呢啲鬼神咯，嗬。 頭先你睇基文同佢所問嘅嘢，啱啱背道而馳嘅，咁都幾失望咯。 咁當年其實阿爸爸就好，即係話説佢都係好相信鬼神嘅嘢啦，同埋咧都成日帶阿三弟咧係去啲佛廟係嘛。咁後嚟咧，其實阿三弟唔知係咪受到佢嘅感染啦，自己信咗佛嘅喎。 他曾經有短期出家做過和尚， 去斯里蘭卡，做過和尚，做過短期的和尚。但又有一個講法就話，阿三弟其實咧都幾中意咧喺啲花叢堆裡面嘅。 咁靚仔又有錢，咁梗係大把啦。 即一方面好像很淡薄世情咁啦，就走去出家啦。另一方面又話佢都幾即花花公子性格嘅。 其實呢個興嘅，甚至到而家嚟講，譬如話係南洋啊、台灣邊咧，都中意嚟。 泰國 都興啦，嚟香港追啲女明星啊，即係嗰啲嘅。 唔係，我講話興咧就係興做幾日和尚。 哦，做幾日和尚。 係啊， 因為有咩意義嘅咧？其實 係。呢個係一個人咧，你拉得行嘅就係。咁道教又好，佛教又好咧，去又俾人憧憬係一個靜心。你要靜心一定要強迫性的靜心，不是話得噶啦，我今日唔出去，我聽日唔出去，唔得嘅。你一定要有規律性，真係你要六七點要起身，要大家坐喺度去聽經仲經咁先可以做到一樣嘢。咁咪逼自己去嘗試下去做呢樣嘢。 咁但係如果呢個就即係喺修行嚟講咧，除咗話個心靈上邊即係比較寧靜咗啲啦嚇，咁其實會唔會話即係增加佢啲福分啊等等，會唔會有人因為咁而去即係短期出家咁樣？ 我諗係歸心就多過係歸依啦，因為歸依咧係一個要正正式式係要做一個歸依狀嘅。咁譬如道教就要寫得歸依咒表咁樣，跟住咧就要燒啊。咁佛家都係一樣。 你嗰啲所謂唔係一個歸依，只不過係好似一個課程咁樣咧，就完全都唔係執行緊你想去歸依嘅嘢。因為咩叫歸依？歸依就好似某唔好成日我哋講話佛教或者道教咯，基督教都係你揾到一個人咧，揾到一個人入嚟信你嘅教咧，你就一個功德，即係救一個人咁一樣啫嘛。咁你行道教又好，行佛教。你都要立啲功德，立啲功德，你咁啊，即係你要度化人啊，唔係話我自己走嚟做下和尚，我就有功德。呢個係一個好違背宗教嗰個思想。 嗯， 好啦，咁啊嗱，咁頭先就講到即係其實阿三弟咧，謝順成啦，或者俾張相大家睇下，26嗰張相，咁啊死者之一啦。其實佢曾經出家做過短期和尚啦，亦都咧就即係根據翻一啲證人嘅口供咧。就佢曾經咧，即係同嗰個住客咧，即係呢個 A 二單位兇案單位嘅住客咧，一齊出入過喺嗰啲電梯度啦，同埋都有啲女，唔知係咪女明星啦，就係即係好漂亮嘅女子咧一齊。咁究竟上呢個單位係做乜咧？或者係有啲咩淵源咧？同呢啲女子咁啊，即係有好多幻想空間咯，係嘛？咁啊，而呢一個三弟咧，原來咧，即係而家新加坡係咪有個佛教圖書館嘅？ 有好多嘅，其實佢本身就係成立咗一間， 係啦，佢本身成立咗一間佛教圖書館嘅。咁即係其實佢就係啦，即係兩種性格嚇，即係就好淡薄，一個又好似咧就好好似好去風流啊、快活啊嗰啲咁樣，兩種性格混和埋一齊嘅。咁但係咧佢咧就同阿大哥咧就好夾嘅噃，係咪？咁啊，王 Sir 咧就喺第四 part 咧就會講下呢兩兄弟咧，佢哋嘅即係一啲佢哋一啲嘅背景啦，或者佢哋點解會嚟咗香港，同埋牽涉喺呢一單嘅命案裏面啦。咁不過咧，嗱喺呢個時候想講下咧，就係其實當時咧就見到呢個屍體咧，唔係嗰個爸爸咧，咪收到嗰個包裹嘅，入邊咧咪有啲斷嘅手指啊，同埋有一張相就係有斷手噶嘛。咁啊，當時咧其實咧24嗰張相，咁當時咧其實警方有懷疑過咧。究竟會唔會有其他嘅死者嘅咧？因為咧，其實之後揾到兩個屍體出嚟咧，係完整無缺噶嘛。咁啊，但係當時咧就有啲斷指啊、斷手咁。其實就唔知係咪揾翻嚟嘅道具，定係嚇，即係定係真係有另外一啲嘅遇害者咧，都唔知喎。 其實如果喺我的認知啦嚇，其實嚟講所謂記啲殘肢其實嚟講應該係唔存在嘅。因為如果你記啲手指俾人嘅， 即嚇佢哋咧，其實當時 唔係你記啲手指俾佢就唔係嚇佢嘅啦，已經，因為佢已經知道唔係佢啦嘛。 即係點啊？你話爸爸會知道唔係佢？ 因為有指模噶嘛，一見就知啊，唔係我仔嘅，關咩事啫？咁記錯人咁咁嘅啫嘛。 咁所以當時其實就收到啲包裹，大家都好驚啦。你就算半信半疑嘅話，個仔唔見咗咁耐，又冇電話嚟，你都驚噶嘛。始終你都會覺得啊，即係好似事有蹊跷咁啦。但係估唔到咧，阿大仔攞住真係攞咗2000万咧，去到香港嘅時候咧，竟然咧都係失埋蹤。咁啊，佢哋已經即係心知不妙噶啦。咁啊，當時已經心知不妙。咁不如喺度咧，嗱，仲有幾分鐘咧，就第三 part 完啦，直播。咁啊，好似有啲朋友仲係話。好似 嗱，咁要今晚第四 part， 我諗講4个钟我要 嚇。有人話收聽有啲問題喎，點 嗱唔緊要，因為今晚咧可能喺技術上邊啊，即係嗰個網絡上邊有啲問題啊。嗱，我哋即係膽粗粗應承大家呢一集咧，我哋星期日喺我哋奇幻迷會嗰度俾你聽翻曬呢三 part， 成個完完整整播出嚟，一定唔會窒 ，OK？ 好豪喎你， 係，但係第四 part 依然話要俾錢，唔使講咁多。 點樣玩啫？呢三 part 就喺禮拜日嘅時候， 冇錯，奇幻迷會我哋會 成個重温。呢條橋咧就阿你諗出嚟嘅， 喂唔好講呢 個。就咧禮拜日整個免費場， 即係大家開心下 啫嚇。免費午夜場，唔係午夜呢個咩？ 因為有啲朋友同我講。即係夜晚11点咧，我好夜瞓咗覺喎。咁 OK， 星期日啦，晏晝喺屋企啦，好得閒啦，係咪？咁我哋睇翻呢一集 OK， 同埋今日個技術上有啲問題，可能有啲人聽得唔清楚，咁冇乜心機聽落。但唔緊要，星期日喺奇案迷會，我哋會再播一次。 係咯，你同鄉都有1蚊雞啦，都要俾1蚊食隻雞啊！我哋唔使一毫子唔使俾， 大家 睇 心下啦， 睇下先啱唔啱數先至俾錢。咁咧就嗱，仲有幾分鐘啦，不如阿王 Sir 咧交代少少啦。即係呢個家庭、呢個家族咧，其實個背景係點咧？講少多少少，佢哋即係其實呢兩兄弟嚟香港係做乜嘅咧？佢簡潔啲喎。 呢個東主今年如果係再生嘅時候咧，97岁噶啦。咁喺60岁嗰陣咧，佢已經係分家，因為佢即係其實 即係謝美卿啊，謝父 謝父啊，咁咧就其實係 家庭嗰度咧，就其實喺分家之前咧，已經係有好多嘅大大小小唔同嘅糾紛嘅啦。咁咧就去趁住喺六十歲嗰陣咧，就正式退休，順便翻埋家去，即係好少嘅通常。 即分曬俾八個仔， 分咗八份將父身家，分咗八份就俾咗喺八個仔女咁。 好似佢咪佢係平分定係有大有細咁咧？ 理論上就冇咁均勻嘅，但係都唔會差得咁太遠。但係問題咧就係話，當你分完之後咧， 就麻煩啦， 就差太遠啦。依家咧可能我分間金鋪俾你，你做得好賺好多錢，我分間金鋪俾你，你做得唔好賺蝕曬，咁變咗咧可能一輪之後咧，大家嗰、那個。 即又有得拗， 錢就已經係爭好遠啦。 即係呢啲嘢一定有得拗啦。你分間彌敦道嘅俾我，又分間元朗嘅俾我，咁彌敦道咁好生意，咁啊即係又係唔 fair 咁啦， 係 嘛？ 咁另外咧就係因為做金啊，其實嚟講咧就係同做傳媒一樣啦。其實有四分三係偏門嚟嘅。咁因為金咧亦都係當然有好多好真實嘅商人啦。但係亦都有唔少嘅係收殺莊啊，賣假金啊。諸如此類嘅，咁咧就其實亦都係走私貨啊，諸如此類咁樣嚇。咁如果你本身係做一個係金嘅行業咧，你唔係做得咁好嘅時候咧，咁你自然咧就膽生毛啦咁啊嚇，喂走私金啊，賣殺莊啊，咁起碼嚟講都賺多啲咁樣，都唔奇嘅。咁咧就所以咧就唔係每個人嘅性格咧都係可以做到呢個金行嘅。即係可能做金行真係唔啱我性格啦。 係咪要狠啲先得咧？可能啊。貪啲。 又未必我唔敢得罪啲做金行嘅人啦，即係 咁做生意通常都要狠啲同貪啲嘅，老實講。 咁有時即係做金咧，就係嗰風險大一銀碼大啊。咁即係你即有一單生意失咗手基本上你基本就損失好慘。咁而家金嗰行咧係比較就班門弄斧，可能又做緊金嗰啲指證下啦。好多時咧就好似銀行咁去借貨嘅。即係話借啲金咪用住先啦，咁樣啊，跟住就還俾你啦，咁樣。但問題咧，有時咧世界唔係有借還嘅嘛，可能你真係周轉唔到就還唔到嘅。咁變咗你亦都係會有啲錢債方面嘅問題。 即係好容易得罪人㗎啦，我都。 咁所以咧就係喺而家呢單巴黎藏屍案之中咧，其實咧有其中一個人咧，佢咧就係覺得自己唔適合做金嘅。所以咧佢係打算退出。 即係兩兄弟其中一個。 咁咧就係做第二樣生意咁樣嘅。 OK， 咁跟住就嚟香 港。就因為佢咁嘅諗法咧，所以導致咧就係佢就喺香港係俾人謀害咗。 最後招惹殺身之禍。咁另外嗰個咧係因為俾牽連埋啊，定係咩？ 另外一個就係因為佢係攞贖金嚟贖啫，嚇咁啊順便俾人殺埋咁樣。 好啦，咁我頭先留低咗好多暗號喺度啊，同埋咧特別要強調咧，頭先咪話即係死者咧各自口裡面咧有四條鎖匙啊。咁我聽過王 Sir 講咧。就後嚟咧發現咧，即係呢一個死者嘅某個屋企人啦，喺前幾年啊就過咗身，就自殺係咪喺間屋度？前幾年嚇，咁跟住發現咧，佢哋嗰間屋咧原來有幾間房咧，好似係四間嘅房啦，係原來從來都冇開過。 係1984年。 1984年之後，係從來冇開過。 呢個可能又要請教簡先， 究竟嗰四間屋、嗰四間房唔開嘅房？同呢四條鎖匙有咩關係呢我就最想知啦。陣間我哋不如一起研究一下好嘛？咁啊，希望各位呢個我哋嘅聽眾啦，即係俾咗錢嘅聽眾啦，我哋嘅即係會員啦，咁啊就可以喺幾時可以？ 我諗要晏少少啦，因為我哋而家錄埋呢一個第四 part 之後咧，可能聽日啦，聽日就會睇到嘅。 就可以睇到啦，係啦。 咁而第一、二、三 part， 因為頭先個技術問題咁窒嘅話咧，我哋星期日係會喺奇愛迷會嗰度免費重温啊，晏晝三點好冇？ 係啦。咁至於如果你頭先聽完之後又想聽埋第四 part 啦，馬上登入去我哋個網址。有 click 呢一個，見到一個叫做付費重温咧，你就可以即刻俾錢，可以聽到噶啦。而家係咁 hard sell 噶啦，要冇計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一間繼續錄埋我哋最後嗰部分。 多謝大家收睇啊！ 神秘嘅部分，拜拜。 拜拜。 警匪殊途，人鬼同路，東頭灣道99號。